对手状态很好，要当心。叶修对准备出场的方瑞说。比我的状态还好吗？方瑞做不屑状。哼，呵呵是什么意思啊？方瑞从叶修的笑容中也感觉到了不屑。你可是我们这里年薪最高的大大呀，拜托了。 呸！ 方瑞表示不吃叶修这套，转身就朝场上走去。但是他的心里可一点不像他表现的举动这样满不在乎。叶修说的并没有错，他是星星薪酬最高的选手，而且远比其他人要高。可是季后赛站到现在，他又在比赛里做出过什么吗？他当然也有发挥过一点作用，但是一点作用哪里配得上最高的薪酬？最高薪酬一般都是每支队伍的核心。方瑞知道自己对于星星来说并不是，可是即便如此，也总该在比赛中有一些决定胜负的表现，那才符合这最高薪酬的价值。但是结果呢？他在季后赛只是发挥了一点作用，荣耀职业圈中称得上是爷爷级的魏琛都比他有过更抢眼的时刻，还是在校大学生常规赛都没打过多少的罗辑都在比赛中有过决定胜负的表现。而他呢，比不上叶修那还说得过去，可就是这些老的小的也比不过，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瑞在自问，尤其是在和霸图的决胜局中，几乎像是路过打酱油一般的表现让他愈发的不甘。他迫切希望自己有所表现，可是在和轮回的首轮比赛中，擂台赛他第三顺位出战，最终败给轮回这边同是第三顺位出战的孙翔。团队赛他继续路人级的表现，全场毫无让人印象深刻的出彩镜头，最后星星阵中第二位被击杀出局的角色。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连番这样的表现，在季后赛这样的重要时刻，扪心自问，方瑞觉得自己都应该失去位置，但是星星还是一如既往地派他上阵，但是这份信赖让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必须要有所改变，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方瑞暗下决心，正和输掉下场来的苏沐橙相遇。 当心些，对手状态很好， 苏沐橙对他说道。 靠，你们两个串通好的吗？ 方瑞叫道。 什么？ 苏沐橙微微怔了怔，但很快意识到是在场下的时候有人已经和方瑞说过类似的话了，而那个人是谁他当然也已经猜出。 那还用串通吗？ 苏沐橙笑道。方瑞无语。是啊，他的状态是如此不好，他自己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叶修、苏沐橙他们这些人会看不出吗？两人所说的话差不多是提醒，同时也是担忧。看到方瑞的状况，两人同步产生着这样的情绪。 放轻松，我方瑞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呀。呵呵什么呀，呵呵，你已经和他越来越像了，你知道吗？ 加油吧，祝你好运。 帮我晾杯开水，我一会儿赢了下来要喝。 方瑞挥了挥手臂，转身继续朝赛台上走去。进入比赛席，深呼吸，刷账号卡，角色载入。擂台赛第七场，星星第四顺位的方瑞对上了轮回第四顺位的杜明。 不要挡我的路！ 比赛刚开始，方瑞立即在频道里气势磅礴地喊道。 是你不要挡我的路， 杜明不甘示弱地回道，无钩双月果断冲出。 来吧， 方瑞叫道。海无量随便走了两圈，就近一根钟乳石后蹲下了。全场哗然，真不愧是方瑞啊，能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嘴上大气行动猥琐，就这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杜明的无钩双月直冲，这一次没像上轮那样利用钟乳石隐蔽行动， 很直接地冲到了地图正中。而方瑞的海无量呢，蹲在钟乳石下，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只是时不时地在频道里刷了一句：“ 来了没有？怎么这么慢啊？” 这么热血激昂的比赛，碰上方瑞这样赖皮的模样，就得像霜打了茄子一样蔫巴了。现场的轮回粉丝就觉得这场好像加油都有些鼓不上劲儿。职业比赛的紧张气氛全被方瑞给破坏了，感觉就是网游里看一场竞技场的 PK 也没有这样不着四六了。 我到了，你来了吗？ 杜明直至吴沟双月到了地图正中后，这才在频道里回复了一下。看来他还是相当清楚方瑞的脾性的，口气和行动中对于方瑞的海无量能做到并没有抱以期待。吴沟双月在地图中心随便转了圈后，就继续向着星星角色刷新的这个方向来了。 我走不动了，再刷新点等你呢。 方瑞信口回复。 你最好别再动了，让我们快点结束。 杜明说道。吴沟双月继续前进，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再让吴沟双月直冲，而是像之前打苏木城时那样，选择利用钟乳石过渡掩护隐蔽身形。 你这么赶时间，为什么不积极呢？ 方瑞说。现场再次哗然，这人的胡说八道真是够了，比赛里能不能严肃点正经点？很多观众非常不喜欢方瑞这种不正经的比赛态度。轮回现场首次响起大规模的嘘声，全是献给方瑞的。方瑞却毫不自觉，继续在频道里胡说八道。杜明的吴沟双月却已经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是因为方瑞自始至终根本就没采取过任何行动，杜明一点判断的思路都没有。眼前这些个钟乳石，海无量是藏在哪一个后边呢？杜明没有贸然，比起对地图的利用，身为主场选手只会更拿手。吴沟双月悄然向着这边的一根钟乳石走去，他没有否决海无量正巧就藏在这根后面的可能性，以抢攻的状态一跃杀出。没有人，光剑冰渣刺了个空，杜明没有太大意，走到这颗钟乳石下，吴沟双月突然跳起，一跳，两跳，三跳，四跳，四个起落，吴沟双月最终居然跳到了这根钟乳石的顶端。可是这根钟乳石也并没有一览众山小的高度，该看不见的位置还是看不见。但是杜明也压根没让吴沟双月怎么转视角，而是只看准了眼前较近的另一根钟乳石，跳起，吴沟双月飞身向那钟乳石上落去。